在经典老歌中感受一丝湿润的气息吧。继续为您送上这首李克勤的《大雨》。 天空就要下一场大雨，每个人都怕会淋湿了自己，低头的人都想快步惊喜，刹那间街道已变成冷清的场景。我知道寂寞逐渐在占据我们曾经牵手细数心城的情景，慢慢消失，只剩下雨滴。我很想问那一个人，不希望被爱燃烧，伸出双手用力抱紧你，要不要？假如当你笑了哭了，记得要回到我的怀抱，不在乎错错对对是是非非，全部忘掉往后跑，等待你发现我就是你唯一的依靠。做泥泞，想要拥抱爱情，被爱珍惜，期待着雨水洗干净干枯的眼睛，看得见爱过痕迹。我知道认真爱了一辈子就逃不掉，伸出双手用力抱紧你，要不要？假如当你觉得累了，别忘记回到的怀抱，不在乎错错对对是是非非，全部忘掉，只要有你就好。你会发现是我甘心为爱等到天荒地老，胸口烧呀烧，在雨中跑呀跑，付出的炽热情况能有多少，笑我痴心也好，那爱破炽烈灭不掉。我知道认真爱了一辈子就逃不掉，伸出双手永远抱紧你，要不要？假如当你觉得累了，别忘记回到我的怀抱，不在乎错错对对是是非非，全部忘掉，有你就好。如果深爱的你能够再为我把星星堆了满天，我会为爱痛哭。 是一位实力派歌手，他对音乐有着过人的天赋和悟性。2002年，韩红演唱了歌曲《绒花》。15年后的2017年，这首歌作为冯小刚的电影《芳华》的片尾曲再次唱响。韩红那空灵的嗓音、真挚的情感，再次打动了无数人。 世上很有多美。

角落，让一疲惫的心再次停泊。你是幸福的，我就是快乐的，为你付出的再多我也值得，陪你是同路的，我就是幸福。幸福走过的是你搀扶的，你是幸福的，我就是快乐的，为你付出的再多我也值得，与你是同路的，我就是幸运的，我幸福走过的是你搀扶的，我幸福走过的是你搀扶的。 Let's go， 所有你想要的， 所有的记忆。所有的感动， 所有你想要的， 所有你想要的美好，都能在这里找到它的归宿。我是云云，千千阙歌在经典老歌中重回美好时光。 所有你想要的， 我曾经是爱过一个姑娘，她温柔地依偎在我肩上，去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忧伤随着歌声在飞扬，我忍不住想把思念对他讲。爱你的孩子是经常长，直到脸上写满了沧桑，每当夜空洒满了月光，我的心儿就会随风飘荡，随着歌声在飞扬，永远在我柔软的心房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生命随着歌声在飞扬，永远在我柔软的心房，在我柔软的心房。

过这片芦苇国，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，她再也没来过。只有片片白云为她落泪，只有阵阵风浪为她唱歌。 期待，不能保留你的爱，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，伤痛的心一片空白，如何面对那迟来的爱。 下面的这首《情变》由歌手钟镇涛在1986年演唱，他也是这首歌的作曲者。钟镇涛的音乐风格受到西方流行音乐的影响比较深，他的创作才华深受乐迷的喜爱。钟镇涛的嗓音非常有磁性，显得很沧桑，他把这首《情变》演绎得非常伤感。 曾伴挚友在此夜店，听他说百遍，说百遍他的悲伤。昨天，昨天失恋，曾扮作老练的亏欠，爱既已失败，何必多痛苦？还望挚友你听听意见。情变，情变，情变，应要习惯。当自然，每天要生要死，已是陈旧，不再新鲜。情变，情变，情变，早有伏线。到今天，也许今次变，是警告你，又再痴心永远。谁料我会在此夜店点烟数百片，数百片狠狠挤食了烟，痛心失恋。谁料我驾着车打转，要借那公路来抛开挂牵，还自勉我要轻松应变。不再新鲜，情变，情变，情变，早有伏线。到今天，也许今次变，是警告我又再痴心永远。遥遥路上独自勉励，模糊泪下混乱一片，说不出多抱怨，心中有几多。情变应要习惯当自然，每天要生要死，已是陈旧，不再新鲜。情变，情变，情变，早有伏线。到今天，也许今次变，是警告我又再痴心永远。不知怎会变，但知永远所爱的不再见。 再度赴听的小感动， 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。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。 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寻回。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， 我们听到的是龙飘飘演唱的《惜别的海岸》，耳边听到的是《三万英尺》，由歌手迪克牛仔演唱，1999年推出。这首歌用简单的吉他伴奏，速度和我们平时的语速也很相近。迪克牛仔用一种激情而略带沙哑的歌喉轻声演唱，那声音就像是在无法按捺之后倾吐而出的内心独白。 爬行速度将我推向椅背，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，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，飞机正在抵抗地球，我正在抵抗你，远离地面快接近3万英尺的距离，思念想念的身体的引力，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，逃开了你，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，

如果感觉到温柔，别控制伤我。 如果一眼就堕落，那是前世的过。 如果瞬间就寂寞，是因为 由黎明在2005年演唱。黎明的音乐曲风多变，或深情或动感，他都能演绎得非常精彩。李宗盛这样评价黎明，他的声音可以温和地讲故事，他的嗓音并不是很有侵略性，像他本人一样平和。 从没试过这好歌，讽刺孩童被控制，从没听过这种话，使我温温的眼泪。当你自应这份情感千样不对，当你自问继续迷恋等于有罪，当你用未用过的神情来回望我，刹那间更像爱侣。

家来恋爱》由刘若英、徐怀钰和孔令奇演唱，2002年推出。这是电视剧《粉红女郎》的片头曲。这部电视剧讲的是四位单身女性的男女友情、恋爱观、婚姻观、家庭观、人生观，以及面对商业竞争时发生的有趣故事。刘若英是这部戏的主演之一。这里找到他的归宿。我是余云，千千阙歌在经典老歌中重回美好时光。 所有你想要的，1995年

军。 哎，老袁，连赢四盘了啊，这住新家就是不一样啊。 儿子给定的装修靠谱呗，没花多少钱，装得漂亮，住得舒坦。 定的哪家啊？ 全包圆啊，999一平米，全名牌。那小孩干的叫一规矩，你啥都甭管。 那我闺女那80平8万就装完了。 对，全屋实木家具，还送好几件电器，连灯和窗帘也齐了。快点400-606-8866抢定吧。 400-606-8866，家装就要全包圆啊。 详见店内活动。 这里是千千阙歌，继续来听孙楠演唱的《拯救》，收录在他2002年发行的专辑《缘分的天空》当中。这首歌还曾被成龙看中，作为电影《警察故事2013》的主题歌。作为一位实力派歌手，孙楠的演唱饱含激情，声音富于张力，出色的唱功更让他的歌有着强烈的感染力。 灯火辉煌的街头。袭来了一阵寒流，遥远的温柔解不了尽头，是否在随波逐流？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就潜伏在你的都化作乌有，一个人 我敢打给你，我找不到原因，为什么失眠的声音变得好熟悉，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，陪我等雨停， 旅行是许巍的经典老歌。2004年初，一位好友意外离世，许巍写下了这首歌来纪念这位朋友。许巍认为，旅行是经历种种景色的地理意义上的跋涉，而人生更是这样一场需要经历风雨的旅行。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，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，让一切喧嚣走远，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 蝶自由穿行在清天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人群相惜归鸟，谁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世界绚丽多彩，谁让我们哭泣，又给我们惊喜，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，总是要说再见，相聚又分离，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。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归鸟，谁画出 晚风松涛，风铃如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，让一切喧嚣走远。我是云云，明早五点到七点，让千千阙歌继续守护你心中的一片净土。稍后是早安音乐秀，在下面的这首《远行》中跟你挥手道别，去尽情享受新一天旅程中的美好风景吧。 青青